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6，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7月23号星期五，机动车尾号50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第32届夏季奥运会将于今天在东京开幕，主播在线为您特别连线前方记者，介绍开幕式的有关情况。 京城京市，北京市已经有8支应急志愿者队伍赶赴河南，包括一架救援直升机。 北京地铁3处试点便利店即将开业，努力打造轨道上的都市生活。 国内方面，郑州防汛应急响应降级，没有发现汛情之后疫情异常爆发情况。 广东中山发现一例无症状感染者，曾到南京禄口机场。 今天的加叙加议说的是，消除道路安全隐患，需建立道路巡检问责机制。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时隔2个月，日本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再超5000例，奥运相关新冠病例已经升到87例。 财经资讯，银保监会推出防汛救灾专属金融服务，全力做好保险理赔服务。 前沿科技，河南暴雨牵动人心，多项硬核科技驰援一线。 旅游文化资讯，亮马河燕沙桥到朝阳公园段本周末通航，游客可以乘坐游船欣赏亮马河的夜景。 好，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在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延期一年之后，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今天在日本东京开幕，8月8号闭幕。值得一提的是呢，本届东京奥运会是奥运历史上第一次延期举行，在时隔5年之后，奥运圣火也将会在今天晚上在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广场再度点燃。 据介绍，本届东京奥运会共设33个大项，339个小项，包括5个新增项目，分别是攀岩、滑板、冲浪、空手道和棒垒球。其中呢，棒垒球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再度成为正式项目，其他4项则是首次成为奥运会的正式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呢，东京奥运会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一共有777人，其中运动员431人，将参加除了冲浪、棒垒球和手球之外的30个大项、225个小项的比赛。本届奥运会也是中国代表团境外参赛小项最多的一届。 随队出发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表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总体目标是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要确保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保持在第一序列，确保不发生兴奋剂事件以及赛风赛季问题，确保代表团不发生疫情传播。 据北京日报社东京奥运特派记者组从中国代表团了解到，目前中国代表团各支队伍正在积极的适应场地，进行有条不紊的训练备战，一切情况正常。 说起奥运会，除了紧张刺激的比赛之外呢，最让大家期待的当属开幕式。当地时间7月21号，东京奥组委相关人士透露，目前预计约有950人参加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奥组委同时表示，出席情况正在进行最后的确认，有可能还会减少。 据了解呢，在这950人当中，日本国内的相关人士大概是150人。除了担任奥运会和残奥会名誉总裁的天皇将出席之外，日本首相菅义伟等政府及国会相关人士也计划出席。 另外800人的外国相关人士呢，则是包括国际奥委会委员、各国要人以及下届奥运会举办城市的相关人士。另据日本外务省公告显示，出席本届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外国首脑级人物与国际机构的最高负责人不足 足30人，将是近年奥运会当中最少的一届。 那具体到开幕式内容上，由于昨天上午呢，东京奥组委宣布辞退原奥运会开幕式导演小林贤太郎，所以呢，有外界就担心开幕式会受到影响。对此，东京奥组委表示将会按照原计划进行。有关于本届奥运会开幕式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目前正在东京采访的体育广播记者齐良博。齐良博，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好的。正如刚才主持人所介绍的，东京奥组委是昨天解聘了开闭幕式的演出的总导演这个小林贤太郎，但是东京奥组委也宣布开幕式将按照原来的计划予以呈现。那么经过研究呢，确认了开幕式的各个演出领域的这个创作者并没有小林贤太郎自己一个人经手制作的内容，所以说开幕式按照原计划进行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目前正在加紧的筹备。那么北京时间呢，今天晚上7点，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将在东京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那么为了更好的疫情防控，参加开幕式的运动员呢需要保持社交距离，而且增加入场时间。原计划在东京时间8点到11点举行的开幕式将延长到11点半，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0点半。那么届时呢，如何点燃主火炬，开幕式表演将怎么样呈现，这些悬念呢也都将一一揭晓。值得一提的是呢，在本届开幕式上，希腊代表团将第一个出场，而难民的奥运代表队第二个出场，东道主日本队最后一个亮场，其他的代表团将按照日语的50音顺序相续的进行排定。中国代表团呢是第111位出场。在此前公布的东京奥运会的开闭幕式的理念中呢，开幕式理念与奥运会和残奥会口号相同，为 United by Emotion， 中文大概意为可以是情同与共。所以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呢，东京将奉献一个怎样的开幕式给全世界，也同样值得期待。 是。 此外，在开幕式上，东京奥组委重申体育的意义和奥运的价值。主持人， 好的，感谢齐良博的报道。希望在日本一切顺利，注意防疫情况。谢谢，再见。 哎。听完这个前方的报道更是很感慨啊，几百年的奥运历史，这还是第一次延期，而且可以说全人类百折不挠，坚强，很就是坚强不屈的在进行奥运，让这一届赛事终于能够办起来。最后真心的希望啊，东京奥运会能够顺利举办，为奥运会的历史留下一段珍贵的记忆。在这儿呢，也要祝愿我们的健儿取得佳绩，平安归来。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根据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发布的消息，截止到昨天下午4点，包括北京蓝天救援队在内的本市8支应急志愿者队伍已经赶赴河南参与救援，共计出队165人次，救援直升机1架，救援车辆64辆，救援船只大小50多艘。北京市应急志愿服务总队提醒参与救援和准备参与救援的队伍和个人，务必要提前与当地的指挥部门取得联系，听从安排和领导，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有效地参与救援及灾后重建工作。 目光转向地铁，近日呢，北京地铁3处试点便利店已经基本具备了开业条件，即将在广大市民翘首以盼当中开业。据了解啊，这3处试点分别是5号线和平北里、和平里北街、6号线青年路和7号线的菜市口站。 咱们详细来说一说，位于6号线青年路站的便利店呢，主营全球甄选便利餐食、方便食品与饮品等产品系列。位于7号线菜市口站的京东便利店将设置旧衣回收、文件打印、手机维修等便民服务，以及免费医药箱、免费热水、免费充电等暖心服务。位于5号线和和平里北街站的罗森便利店呢，则提供了包括冰皮、月饼蛋糕、冰面包等在内的网红甜品。 根据北京地铁微博的消息，为了满足夜间市民出行需求，地铁1号线、2号线自今天起呢，每周五、周六将会采取延长运营措施。1号线上行方向延长运营时间61分钟，下行方向延长运营时间64分钟。2号线的内环延长运营81分钟，外环延长运营94分钟，节假日另行安排。 好，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先看向河南。根据郑州发布的消息显示，根据目前汛情发展情况，郑州市防止决定自昨天下午1点20分起，将防汛1级应急响应降到3级。 洪涝灾害发生之后，主要会带来三类疾病，在这要提醒您一下：第一是肠道传染病，第二是媒介传染病，如疟疾等；第三就是接触性传染病，比如皮炎。根据疫情监测呢，严重汛情以来，郑州市的传染病疫情总体平稳，暂时没有发现有疫情异常爆发。 目前河南呢还有多地仍有地质灾害肆虐的风险。到今天晚上8点，河南省地质灾害预警预报达到红色预警的地区为郑州平顶山大部、安阳鹤壁西部、新乡焦作周边、巩义等地，这些地方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很大。 令人痛心的是，河南省应急管理厅统计，16号以来，此轮强降雨共造成全省120个县市区、1108个乡镇554.2万人受灾，因灾死亡33人，失踪8人。 接着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7月21号晚上7点到12点，江苏新增本土新冠确诊病例2例。目前，南京市已经启动全员核酸检测工作，病毒基因测序结果已经初步锁定感染来源。 地区风险等级变化方面呢，经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同意，自7月22号起，南京市江宁区路口街道机场社区一小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呢，广东中山市在对中高风险地区返粤人员排查核酸检测中，发现1例新冠肺炎核酸初筛阳性人员，经过市疾控中心复核为阳性。据介绍，这名确诊病例曾在7月19号下午从南京禄口机场 T1 航站楼乘机出发返回中山，在此之前主要在南京市无锡市活动。为此，中山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 昨天晚些时候，辽宁卫健委通报，7月22号，沈阳市在对南京到沈人员主动筛查当中，发现了1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已经转到定点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央视记者昨天从珠海石景山隧道715透水事故现场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经过连日来不间断的搜救，22号中午12点17分，救援人员在事故现场发现并且确认最后一名遇难者，至此14名被困人员已全部被找到并确认遇难。接下来，事故现场救援指挥部将继续做好家属安抚等善后工作，全力协助省事故调查组开展调查。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家叙家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记者程强。前几天，市民宋先生拨打我台热线反映，大兴区的黄村镇左堤路南向北开的交叉路口处修建了1米多高的围墙，遮挡了来往司机的视线，存在着安全隐患。宋先生所说的交叉路口位于左堤路直行和廊高路右转车辆的交汇处，恰好形成一个人字形交叉口，而廊高路是南五环的出口，车流量较大，路口拐弯的车辆经常会和直行车辆发生碰撞。据宋先生说，有一次他在这个路口右转的时候，一辆直行车冲着他就来了，把他吓了一身汗。而几个月里，他在这里已经目睹过不少次交通事故。在给我们打电话之前，宋先生也向有关方面反映过这一问题，希望可以降低墙体高度，以确保行车安全。相关管理方黄村镇综合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表示，正在就这一问题进行商议解决。其实，类似的问题在北京并不是特例，在通州区的宝龙路与牡丹路交叉口也存在类似的情况，那里是一个丁字路口，且由牡丹路行驶进入宝龙路还是一个上坡。这个路口虽然没有矮墙等障碍物，但道路一侧的绿化带却充当了矮墙的角色，尤其到了夏季植物茂盛的时候，会严重遮挡行车者的视线，带来交通隐患。那么，您生活中见过类似的隐患点吗？又该怎样消除这些安全隐患呢？让我们先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吧。 只要你铺好了路，我就把绿化种上，大面上看的没问题就可以。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比如我经常下班的时候呢，路过这个北海大桥， 然后拐到景山前街的时候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道之间呢有一层铁质的护栏，而非机动车道的距离呢又过窄，电动车和自行车呢只能在这个中间呢相互的竞争，看谁骑得快，看谁能超谁，中间呢就产生了一些剐蹭，也带来了很大的这种交通上的隐患。 所以我觉得应该有关部门引起重视，要以保障老百姓的这个出行安全为己任。 在这种交通路口有遮挡的情况下，最好能把遮挡去掉，这是最好。如果不行呢，当然也要立一些警告标志，或者是那种反光镜什么的，提醒司机注意。司机到这儿也要减速慢行嘛，为了减少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 开车的时候一定要集中思想，千万不要分心。 我们知道道路的设计施工、标志线施换、道路两旁的绿化建设是归属不同的单位管理负责的，而往往是一个单位完成了工作，下一个单位再接续进场。即便所有的工序都完成了，有些道路也会根据实际的需要再进行新的施工作业，所以我们的道路交通常处于一种动态的调整建设中。更不要说我提到的牡丹路与宝龙路的交叉口了，冬天草木枯萎，行车视线不会受到遮挡，而到了草木繁盛的季节，行车条件就完全不同了。所以很多交通隐患不一定只是出现在建设施工过程中，有时还会季节性的出现，而这些因素往往在我们的道路规划建设时期并不能完全考虑到。那问题出现了，又该怎样消除这些隐患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条就明确要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应当遵循依法管理、方便群众的原则，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第28条也指出，道路两侧及隔离带上种植的树木或者其他植物设置的广告牌、管线等，应当与交通设施保持必要的距离，不得遮挡路灯、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不得妨碍安全视距，不得影响通行。而第29条更是要求，道路停车场和道路配套设施的规划设计建设应当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要求，并根据交通需求及时调整。既然有法可依，我们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快落实具体情况，完成这些道路的隐患排除。此外，我们的道路安全隐患排除仅仅依靠市民反映是不够的，建立定期的道路安全巡查制度，我认为应该成为相关部门的重要工作。驾车在辖区内道路，尤其是支线小路上，不同方向实地走一走，以专业的角度对这些道路的行驶安全再进行多一些的审视调查，这些道路隐患我想专业人士不会看不出来。另外，像宋先生所说，他提到的路口已经多次发生交通事故，那么有关部门在处理事故的同时，也应该更进一步的去探究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到底是驾驶者的问题，还是道路本身就存在安全隐患呢？这些问题只要肯往下再细想一步，类似的安全隐患或许就不会酝酿成更多本可以避免的交通事故了。在设计之初充分考虑道路周围环境，在道路投入使用后实行定期动态巡检，加强相关道路建设施工的审批监管，事故处理时能够进一步延伸探究事故成因，更进一步建立道路安全倒查问责机制，那么我们的交通安全就会更进一步。交通事故发生在人，而消除隐患关键则在用心。好，这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各位听众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叙家议还可以收听更多新闻评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程强，再见。 我们曾经同路走，我们曾经是朋友，人生的路坎坎坷坷，让我们有了不同的追求。在你的路上走，我在我的路上走，别因为那岁月它匆匆而过，就忘了我们是朋友。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郭工早上好。 哎，孙长你好。 郭工，请问今天的天气如何呢？ 今天这个天气明显一点，这个变化呢有这么两个，一个就是没有明显的降雨了，另一个呢就是气温有所回升。中午前后啊，这个天气会变得比较闷热。说没有明显的降雨呢，主要是今天这个天气形势和前几天比的话出现了一些变化。前几天啊，北京是从中低空到高空都是西南气流，空中的水汽条件更好一些，有点外力作用呢，它就会形成局地的或者是某个区域的雷阵雨，并且有时候的雷阵雨是一个短时的一个强降雨。那么今天高空是转成这个西北气流，形成这个阵雨或雷阵雨的条件呢，不像前几天那么好了，所以今天这个天气相对平稳一些。可能性比较大的就是夜间山区有点阵雨，对出行呢没有明显的影响，大家呢是可以放心的出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呢，就是近期不要去这个山区啊、河道啊这些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的区域。关于今天这个气温的回升的问题呢，是因为今天的光照强了，气温上升呢会比较快。尽管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度，这是近十天以来一个最低值，但是今天光照增强了，气温是小步的跑起来了。最高气温呢会比昨天的28.7度的最高气温要高那么2到3度。加上今天空气湿度还是比较大，中午前后啊，天气这个闷热感是明显的要增强，请注意这个防暑降温，这是今天的一个情况。 那郭工，周六日的天气总体趋势如何？ 那么双休日这个天气啊，这个气温依然比较高，目前咱们预计的两天的最高气温分别是31和32度，并且出现降雨的可能性呢是在增大的，尤其是周六的夜间和周日的白天，大部分地区甚至全市出现雷阵雨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到时候呢要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并且注意这个防雷防雨，是这样的，孙畅。 好，还真是啊，这些天这个雷雨确实给我们很大的教训，大家出门的时候也注意聆听临近的天气预报。非常感谢郭工的详细介绍，再见。 好，再见。 再来看今天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早晨白天啊，多云，东部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前期有所升高，臭氧浓度上升，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再来看看登山气象指数预报。前期登降雨呢已经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极为脆弱了，所以今天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外出登山。 是，那明天呢京城仍然有降雨过程，所以也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主播在线第二时段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铜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玉点童装、伊利兰羽绒服、 Pure Touch Art Fusion ACE 国旗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他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他们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让我们弘扬工匠精神，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贡献智慧。北京需要千千万万大工匠。 活力会响，畅读一下。北京图书大厦暑期活动来了，29.9元礼金包可抵百元使用，读者还可同时使用北京文汇书香券和通用优惠券。北京图书大厦邀您一起共沐夏日书香。 中国银行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开放了，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快下载手机银行体验吧，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欢乐暑期从逛金源新燕莎 Mall 开始，即日起儿童、休闲、户外、家居、泳装等近20家品牌陆续推出新品巡展，同期更有限时专享福利，快带着家人一起来装扮你们的清凉盛夏吧。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 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时隔2个月，日本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再超5000例，奥运相关新冠病例已经升到87例。 受到美国西部野火影响，纽约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之一。 财经资讯，银保监会推出防汛救灾专属金融服务，全力做好保险理赔服务。 前沿科技，河南暴雨牵动人心，多项硬核科技驰援一线。 旅游文化资讯，亮马河燕沙桥到朝阳公园段本周末通航，游客可以乘坐游船欣赏亮马河的夜景。 文物大省河南连日来遭受特大暴雨，龙门石窟等地的覆土坍塌，文物牵动人心。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于浩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东京奥运会在今天将会正式召开，但是呢，当地的疫情状况不容乐观。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统计，截止到22号傍晚，日本当日的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达到5397例，时隔2个月，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再次超过5000例。 截至22号的这一周呢，东京都平均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约1373例，是之前一周的1.56倍，表明东京都的疫情还在继续扩大。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援引专家的观点说，照此趋势，东京都在8月上旬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可能会超过3000例，8月下旬可能要超过5000例。 另外，根据日刊体育等日媒的消息，22号新增12例奥运相关人士确诊病例，包括捷克、荷兰等代表队的参赛选手。自7月1号开始公布数据以来，目前一共有87例奥运相关新冠病例。 由于22号起日本进入4天的连休假期，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再次呼吁民众尽量居家。日本首相菅义伟也呼吁民众在家中看电视，为奥运选手加油。 美国方面，近日呢，美国的西海岸野火肆虐，其产生的烟雾横跨整个北美大陆，笼罩在东海岸城市的上空。曼哈顿的空气质量指数更是一度飙升到157，纽约呢，因此成为了世界上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之一。此外，美国东部包括费城、华盛顿特区等城市也因此空气质量下降。 卫星图像显示，美国西部野火产生的烟雾呢，已经向北进入了加拿大，同时向美国的东部蔓延。尽管浓烟将在未来几天离开纽约，但是预计未来几个月，美国西部仍会有野火进一步蔓延。届时，美国西部地区的民众将会受到火势以及浓烟的直接威胁。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在当地时间22号表示，欧盟超过半数成年人已经完成了新冠疫苗接种，还有超过60%的成年人已经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这标志着欧盟在新冠疫苗接种方面取得非常大的进展。 据报道，欧盟委员会的目标呢，是到今年夏天为至少70%的成年人接种新冠疫苗，从而形成群体免疫。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本月早些时候曾经表示，欧盟有足够的疫苗确保在本月底前实现这一目标。 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欧盟及其下属机构和所有成员国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向中低收入国家捐赠至少2亿剂新冠疫苗。 当地时间7月22号，英国卫生系统发布数据显示，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地在7月14号的前一周时间里，共有近62万人被医疗系统提示为新冠肺炎阳性病例密切接触者，并且需要自我隔离。 随后呢，英国多家连锁超市也发表声明称，越来越多的员工被通知开始自我隔离，人员紧缺的情况已经影响了超市的运营，许多超市货架上空空如也。 英国公路运输协会负责人同时向媒体表示，运输业已有10万名司机缺口，司机短缺情况也影响到了英国的加油站。由于无铅汽油和柴油无法及时运送到位，一些加油站已经暂停营业。 再来关注土耳其。近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将会重新开放塞浦路斯北部已被废弃的城市瓦罗莎。这一举动呢，遭到了多国的谴责，美国、欧盟和英国都称土耳其此举不可接受。 据了解呢，这个瓦罗莎呀，它位于塞浦路斯岛北部，曾经是塞浦路斯最受欢迎的度假胜地。在1974年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之后，原来的希腊裔居民都离开了瓦罗莎。土耳其军队在获得控制权后，禁止除土耳其与联合国之外的任何方面进入。1983年，土耳其控制的北塞浦路斯成立了所谓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目前，除了土耳其之外，国际社会并不承认这一国家，塞浦路斯从此分裂。 那对于埃尔多安的决定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任何试图重新开放瓦罗莎的尝试都将与联合国决议和恢复和平谈判的承诺背道而驰。他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正在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将此事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敦促其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早些时候，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傅雷利也表示了担忧，称此举有可能加剧塞浦路斯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的紧张局势，不利于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谈判的进行。 目光回到亚洲，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当地时间22号发布疫情数据显示，印尼较前一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9509例，累计确诊病例突破300万例，新增死亡病例1449例，创下了印尼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 对此呢，印尼法律和人权部宣布禁止外国务工人员入境印尼，仅允许持有外交签证或居留许可，以及工作性质属于医疗、人权或者是物流领域的外国人入境。 伊朗总统鲁哈尼在当地时间7月22号表示，伊朗在阿曼湾开设了第一个石油码头，此举将让伊朗今后能够避免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而该航线呢，一直是地区紧张局势的焦点。 鲁哈尼在当天演讲时说道，今天对于伊朗民族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日子，第一批石油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装载，这表明美国制裁的失败。 鲁哈尼同时表示，伊朗的目标是每天从位于伊朗阿曼湾沿岸的贾斯克港口出口100万桶石油。据了解呢，港口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可以使船只避开狭窄的海峡，驶入阿拉伯海及更远的地区。除此之外，伊朗还建造了一条1000公里的管道，将原油从该国布什尔省运送到东南部的新码头。 给您解释一下，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是海湾地区一条狭窄的海上通道。世界上大概有1/5的石油要经过这条海峡，从中东产油国运往亚洲、欧洲、北美以及其他地区的市场。但是呢，伊朗和美国的军舰此前经常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伊朗和以色列也时常互相指责对方在这个海峡策划袭击等。 好，国际事件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非洲。当地时间7月22号，据尼日利亚媒体报道，联邦首都区阿布贾因感染霍乱而死亡的人数已经上升到60人，疑似霍乱病例更是在72小时之内从604例上升到698例。 据了解，今年6月23号在阿布贾发现霍乱疫情，当时呢91例疑似病例中至少有7例死亡。目前疫情已经扩散到尼日利亚首都下辖全部6个地方政府区，其中5个地方政府区已经出现死亡病例。 此外呢，尼日利亚北部的吉加瓦州也已经报告了2000多例霍乱病例，疫情蔓延到9个地方的政府区，在过去2个月时间里，至少有30人因霍乱丧命。与之毗邻的约贝州近期也有3人因霍乱死亡。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话语。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汇评专家张腾。张腾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首先请您先简要分析一下近期日元的走势。 好的，美元对日元近期出现回调，自7月初高点111.67回落约1.38%，目前交投于110位置附近。随着近期境外新冠肺炎病毒变种毒株的传播，市场前期对于全球经济快速恢复增长的预期受到打压，美元指数涨势暂缓并失守93关口，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跌破1.3%，市场避险情绪重燃，美日利差收窄，日元作为传统避险货币再次受到市场欢迎。就日本国内情况而言，其六月出口额同比增长48.6%，超出预期。出口商增加美元卖出和日元买入，近期为日元提供了一定支撑。从技术图形上来看，美元对日元日线图形上均线组形态在七月初转向空头排列， MACD 指标也显示出死叉下跌信号。从最近两个交易日的价格波动情况来看，美元对日元在尝试60天均线的支撑力度，一旦出现下破，则美元对日元有望进一步下行。建议可在美元对日元有效跌破108.5位置后，顺势入场做空美元对日元，初步的止盈位看在106.75附近。主持人， 接着再请分析一下澳元的走势。 好的，澳元对美元自六月以来连续下跌，目前交投于0.7350附近，距五月初高点0.7891已下跌约6.8%。由于全球疫情形势加剧了市场担忧情绪，叠加经济需求并不如预期一样旺盛，大宗商品市场回调带动澳元出现下跌。受疫情影响，本月悉尼和墨尔本重新进入封锁，澳洲经济恢复前景也因此蒙上一层阴影。从澳大利亚经济数据上来看，六月就业人数增长1.2%，但就业时长下降了8.4%，就业市场情况并不乐观。同时，澳大利亚六月零售销售额较五月下跌1.8%，创下今年最大跌幅。澳洲不利的经济局势将继续拖累澳元后市。从技术面上看，澳元对美元六月中旬布林带开口转为向下，且价格始终位于布林带中轨下方运行。七月初已跌破了250天均线，最近触及的最低点是0.7290，澳元后市可能将继续下跌至0.70整数关口。建议可适时入场做空澳元对美元，并在0.70附近进行止盈。主持人， 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646.51，欧元762.36，澳元475.37，日元5.8630，英镑886.46，加元514.45，瑞朗704.57。主持人， 谢谢张腾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一起关注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昨天，银保监会办公厅下发工作通知，推出防汛救灾专属金融服务。 通知要求呢，银行机构要主动对接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等各类企业，积极提供信贷支持，优先受理审查，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依法合规、高质高效办理信贷审批。同时要加大普惠金融领域的资源倾斜力度，鼓励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减免服务收费、调整还本付息安排等方式，帮助受灾农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 对于灾后恢复重建，通知还要求，对受汛情影响暂时不能营业但有发展前景的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鼓励通过提高信用贷款比重、减免服务收费等多种方式降低融资成本，支持稳步拓展财产保险、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农业保险等保险覆盖面，发挥保险保障经济、服务民生、稳定社会的功能。 为了帮助河南商家渡过难关，昨天晚上呢，淘宝也是宣布会推出九大举措，帮助商家应对灾情和恢复经营。针对受河南暴雨影响无法发货而引发的消费者投诉或者中差评情况呢，淘宝将会针对这些受影响订单的揽收及时率等异常指标做一个特别处理。 另外呢，网商银行向受灾河南全省小微商户、农户以及产业贷客户发放一个月延期的还款券，可以按需延后一个月还款，用于抗灾应急，利息呢由网商银行全额承担。同时向受灾地区的信用贷商户发放30天的免息券，商家在支付宝搜索河南免息券可以进行申请。 在灾难面前，全国都在向河南伸出援手，但是 此时个别企业却趁机发这种国难财、 嗯、 有网友爆料，近日郑州遭遇特大暴雨之后，许多人被困在雨中，不得不寻找酒店落脚，但是位于郑州东站附近的西岸酒店却是坐地起价，一间房啊涨到一个晚上就2888元，平时这家酒店只有300元左右的收费。 据了解呢，这家酒店隶属于锦江酒店哈。昨天呢，锦江酒店就此事回应称，对严肃处理加盟店线下高价卖房问题，所收费用正常联系4名客人已经全部退回。 随后呢，西岸酒店的官方微博也发布了致歉声明，说会积极的配合相关部门监督检查，并表示郑州所有的门店会免费提供救援人员的住房，郑州高铁东站店将会开放所有客房，免费为受灾的民众提供住宿。 除了酒店呢，个别的房企也想着借灾难营销啊。根据中国新闻网的报道，就在郑州遭遇暴雨袭击之际，有个康桥集团啊，借机营销自家企业的楼房海拔高，并发布了海报，上面写着入住高地让风雨只是风景，这样的行为招来了一片的骂声。 是在21号晚上呢，康桥集团删除相关的广告画面，并且发布了致歉声明，说他们会深刻的检讨和反省，并成立专项小组进行严格审查处理，对事件相关责任人分别给予免职、降薪、降职等问责处理，全员通报以示警示。 对此呢，人民法院报也刊文严肃谴责这种行为，并表示我国广告法规定，广告不得妨碍社会安定，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借灾难蹭热点做营销的行为涉嫌违反广告法，这样的噱头露头就该打，呼吁相关主管部门应当该出手时就出手，依法处罚违法行为。 目前政府呢已经有所行动了，21号河南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倡议书，提到将会严查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囤积居奇、哄抬价格、串通涨价、垄断价格或其他的扰乱市场价格秩序和生产经营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大家如果发现这种行为可以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 财经资讯，最后我们把目光再转回北京。创青春中关村 U30 2021年度启动活动昨天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全面开启新一期青年科技创新创业者的招募选拔和服务工作。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作为支持世界青年创新创业的品牌活动，创青春中关村 U30 已经连续举办了6年，累计吸引近5000位青年创新创业者参与，并通过开展创业培训、拓展联系机制、对接优质资源等多层次的后续支持服务，建立起创业青年和政府、社会及投资机构对接和交流的平台。新一期招募和选拔将继续聚焦高精尖产业结构，着眼国际，面向35岁以下的青年创新创业者，鼓励在人工智能、芯片设计、生物医药、3D 视觉、大数据、先进制造、节能环保、新材料等领域创新创业。活动发起人、北京中关村龙门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景红说， 从趋势来讲，科技的含量越来越高，也会获得更多的投资人的支持，呈现出高科技、高融资这样的一些特点。 U30 活动就是希望能够对更年轻的一代，鼓励他们能够更好的创新，给予他们更多的赋能，从而呢能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科技的创业者。 据了解，从2016年推出第一批年度优胜者至今 ，U30 平台上的159位年度优胜者累计发生再融资事件97次，再融资金额超过78亿。仅今年上半年，平台上的年度优胜者再融资事件达20次，融资金额超过28亿，同时还为社会提供数千个就业岗位。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8:19进入前沿科技。面对河南的暴雨啊，除了救援人员奋力抢险，其实科技的力量加持也不能小觑。首先呢是通信恢复方面啊。巩义市米河镇呢是这次河南暴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暴雨之后，巩义多处地埋通信光缆被冲断。21号，米河镇镇区及一些村庄断电、断网、断水已经超过24个小时，与外界可以说失去联系。 为此呢，当天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翼龙无人机空中应急通信平台， 跨区域长途飞行，历时 4.5 小时抵达巩义市，利用平台搭载的移动公网基站，实现了约50平方公里范围长时稳定的连续移动信号覆盖，为灾区居民打通了应急通信保障生命线。 据了解呢，翼龙无人机空中应急通信平台由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和保障系统组成，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灾害探查、应急通信保障、应急投送等任务自主研制的大型应急救灾型无人机系统。 总设计师李一东介绍说，翼龙无人机空中应急通信平台针对灾区断路、断电、断网的情况，融合了空中组网、高点中继等技术，可以实现图像、语言、语音、数据上下贯通，横向互联、可视指挥，帮助灾区全面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的应急通信保障体系。 除了通信，还有水上救援。为了助力郑州开展救援工作，118台海豚一号水面救生机器人被紧急送往河南省应急管理厅。 这是一款远程遥控操作的智能化救援设备，自重是13公斤，可以随意的抛投，拖拽力大，可以承重150公斤。同时呢，拖拽三个成年人也毫无压力，最长遥控距离可达800米。遇到险情的时候，只需要将救生机器人抛至水面，就可以快速精准的航行到落水人员身边，将其拖拽到安全区域。整个过程救援人员不需要下水，在岸边或者船上就可以遥控施救。 那么在气象监控方面呢，风云二号、风云三号和风云四号等多颗在轨业务运行卫星也都是在第一时间获取了灾区卫星观测资料，为气象服务提供数据保障。另外呢，郑州市气象局的工作人员还冒雨释放了探空气球，开展加密监测。 这个探空气球啊，说一下，被誉为是高空听诊器，主要用于呢把无线电探空仪携带到高空，以便进行温度、压力、湿度和风等等这些气象要素的探测，是人类研究平流层的重要工具，在气象学发展和天气预报工作中有着突出的作用。 昨天，作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航空遥感系统也通过了国家验收，并且正式投入运营，可以全天时高精度展开对地观测，未来呢可以用于重大地震洪涝灾害的救援工作。 这个航空遥感系统就是把各种对地观测载荷集成在一架飞机上，通过航空飞行实现对地观测。经过多年科研攻关，航空遥感系统集成装载了多光谱、热红外、大气成分等载荷的综合对地观测系统，填补了国内具有长航程、多功能、多观测窗口的中型航空遥感飞行平台研制的空白。 航空遥感系统项目总工程师丁赤标介绍说呢，面临重大的地震洪涝灾害时，往往需要航空遥感影像来评估道路损毁、山体滑坡、房屋倒塌的情况。遥感技术可以广泛的应用于防灾减灾、农林渔业、水利测绘等领域。相比卫星等航天遥感，航空遥感的分辨率和精度更高，影像也更为清晰，并可以对一个区域进行连续全天时的拍摄。 另外呢，系统在这个调试运行期间承担了多项大型的航空遥感综合科学实验、新型遥感载荷校飞、还有灾害与环境监测飞行等科研任务，获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科学数据。未来系统可以用作新型航空和航天载荷的实验验证平台，支撑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综合平台，也可以成为各类遥感应用的数据获取平台以及应急监测平台。 好，说完了防灾减灾啊，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昨天记者从北京亦庄创新发布了解到，上半年呢，北京经开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52.2亿元，同比增长41.3%，涨幅居全市的前列。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8.9%，经济快速增长，主要领域成绩突出，发展质量继续提升。 在生物医药产业板块，神州细胞首次对外公开发布由其研发的全球首个14价 HPV 疫苗进入临床。这款疫苗覆盖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全部12个高危致癌 HPV 病毒型，比进口的9价疫苗增加了5个病毒亚型保护，将用于预防因感染 HPV 引起的宫颈癌、尖锐湿疣等。从实验数据来看的话，这款疫苗可以将宫颈癌的预防保护率从9价疫苗的90%提高到96%。 好，北京时间8:24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赵一阳为您编辑的。 好，下面来进入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和北京大工匠专题。 人力社保小课堂。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近日，市人力社保局与几家单位联合发布了关于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的通知，对本市2020年度不裁员、少裁员的用人单位给予失业保险费返还。 我们具体来说啊，就是在2020年减免企业失业保险费的基础上，对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按照单位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30%返还失业保险费，同时还继续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中小微企业的返还比例提高到了60%。 不仅如此，今年本市还进一步扩大了失业保险费返还政策的享受范围，除企业外，在本市参保的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也首次纳入了失业保险费返还范围。 另外，今年在失业保险费返还经办服务上还有一个大招，那就是免申即享。依托社保系统数据，北京按照政策规定设定校验标准，系统自动循环比对校验，自动网上公示，自动拨付资金直达企业账户，全程不需要人工干预。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不需要提交任何纸质材料，就可以享受失业保险费的返还。经公示后无异议的返还资金将于次月发放到用人单位的社保支付账户中。对公示有异议的用人单位可以登录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的官方网站提出复核申请。 目前经过系统比对校验，全市共有43.5万多家用人单位符合2020年度失业保险费返还免申即享条件。首批免申即享用人单位名单已经于上周在市人力社保局的官方网站上公示了，返还的失业保险费将在7月底前到账，用人单位可以重点关注一下相关情况。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北京市总工会邀您一起收听北京大工匠专栏。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大工匠专栏。今天为您播出汽车自主品牌试制专家李斌。李斌，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汽车研究院试制试验部专家，北汽集团首席技师，北京市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李斌在北汽集团连续工作30多年，从生产一线的普通装条工起步，凭着孜孜不倦的努力和钻研，收获了诸多荣誉。在汽车装条方面，无论是机械故障还是电气故障，只要通过一番仔细的望闻问切，李斌就能准确判断出问题所在，并确定故障范围及问题解决方案。早年他就有闭上眼睛修汽车的美名。李斌带领的工作室获得了全国机械冶金建材系统李斌市模范班组、全国机械冶金建材系统创新工作室、北京市首席技师工作室等先进荣誉。北京汽车 B 级车型绅宝 D70 也在这里诞生。从合资品牌到自主品牌，李斌在汽车制造领域出色地解决了多项重点难点问题，为首都汽车制造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北安区22周年庆，携冠军何冲、邓里面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新家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北安居。 用优质精良的食材还原自然温暖的味道， 善待每一位食客，唤醒对家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到西北吃好每一顿。 欢乐暑期从逛金源新燕莎摩尔开始，即日起儿童休闲户外家居泳装等近20家品牌陆续推出新品巡展，同期更有限时专享福利，快带着家人一起来装扮你们的清凉盛夏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旅游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作为朝阳区滨河文化带项目之一，亮马河烟沙桥到朝阳公园段将在本周末正式通航，游客朋友可以乘坐游船欣赏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的夜景，观看全国首创的闸式光影秀。北京呢将会新增一处文化旅游融合的网红打卡地，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亮马河游船航线全长 1.8 公里，从燕沙桥起航，在蓝色港湾码头靠岸，两岸的商业设施和河面上的桥体都进行了亮化设计，夜间水面波光粼粼，光影交融。市民王先生受邀先期体验游船路线，他家就住在岸边的枣营北里。 原先这亮马河就是一个臭水沟，我们住这个岸边的这个楼上吧，我们就晚上都不敢开窗户。清淤以后呢好一点了，但是就是两岸这个景色很不好，拆掉了两座桥，又新建了两座桥，坐着这个游船，哎，我们这里简直就成了一个亮丽的风景线了。感受着这个河水的清凉，看着这个两岸的灯光，江南才有的那种美景吧，在我们在北京也能看到。 游船经过博公闸市，将停靠15分钟，观众可以欣赏到一场依托激光投影和高端音响设备打造的光影秀，了解亮马河的历史沿革和大运河文化带的故事。游船项目运营方负责人李森表示， 充分的挖掘了两岸的这个核心的载体，比如说我们的岸线，我们的这个船闸，还有朝阳公园里的这个中心岛剧场啊，还有北湖桥，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用光影讲述这个故事的一个特别好的载体。我们的游船呢是在整个设计风格上偏于现代时尚国际化。 游船行进到朝阳公园时，夜间的贝壳剧场将在光影特效中幻化成一颗珍珠，让游客感受北京夜色之美。朝阳公园公司副总经理谢强告诉记者， 朝阳公园的环湖的岸线的景观，包括呢贝壳剧场景观亮化上进行了升级改造，对于我们朝阳公园的夜经济是一个繁荣，是一个带动。 据了解，亮马河游船项目预计本周六正式通航，运营时间为早10点到晚10点，共有2种不同规格的游船供游客选择。 好，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呢，由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区旅游行业协会联合主办的第20届什刹海文化旅游节，通过短视频的形式在云端启动了。文化旅游节以畅游魅力西城、尽享古今文化为主题，结合着建党百年红色旅游文化宣传，将会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打造具融合性、代入感和特色化的活动内容。 对，活动中呢，将会推出2条西城晨昏线，邀请居民一起打卡西城红色景点和名人故居，共同回望建党百年历史，品阅西城古今文化。推出访谈节目《诗云》，通过多种形式共颂建党百年家国情怀，见证百年高速发展。举办《我眼中的西城》摄影展，通过照片的形式记录和展现西城区旧貌换新颜的发展变化。开展书香之旅阅读行走活动，邀请读者一同走进西城区内各特色书店及阅读空间等。 本届文旅节还特别推出6部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原创话剧，通过戏剧、戏曲、儿童歌舞剧、武术剧等多样的形式呢，以群众参演的方式再现那段难忘的峥嵘岁月，致敬革命先驱，弘扬传承红色文化。 暑假到了，旅游旺季也随之到来，但是呢，某些旅行社的所谓自由行、纯玩团的背后却暗藏着陷阱，让游客难以辨别。7月初的时候，北京市民陈女士就在成都旅行当中遭到了糟心事儿。说好的纯玩团到了当地却增加了购物行程，不愿参与购物的一家老小竟被导游扔在了马路边。 嗯，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年年说年年有啊。那么这一事件当中，说不仅是把一家老小扔在马路边啊，导游呢还要求陈女士签订一份自行脱团协议，表明哎，这个是游客自愿行为，跟导游没有任何关系。陈女士气愤又无奈，自行在线上订了一个景区内的酒店，然后呢跟旅行社去沟通退费的问题，但是旅行社表示很为难，还说这个门票的钱也是不能给您退的。直到上周，陈女士向成都当地的旅游部门投诉，旅行社才把钱款全数退回。 那对于这件事呢，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严创律师表示说，这个旅行社的行为是比较恶劣的，导游怕自己承担责任，才让乘客签订所谓的脱团协议，这种协议签订了就有效。那么要否认这个协议的效力啊，要看有没有重大的误解、欺诈或者胁迫等等。游客呢，可以根据旅游法第43条，保存好合同、汇款记录，包括沟通记录等证据，到当地的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来投诉。 嗯，是，现在正是旅游的旺季啊。嗯、律师严创提醒大家，选择旅行社的时候呢，首先得看看他有没有合法有效的资质，然后对这个旅游产品的品质啊、旅游服务质量啊、价格、时间成本进行一个综合的考虑，同时也要签好合同，留好证据。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河南连日的特大暴雨受到我们广泛关注哈、啊。作为文物大省的河南呢，在这场特大洪涝灾害当中，众多国宝的安全也面临着极大的考验。郑州市、洛阳市、巩义市、济源市、新乡市等文物单位密集地区遭受到严重灾害，部分博物馆和考古工地有渗漏进水的情况，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遭受不同程度的水毁险情。其中郑州商城遗址、龙门石窟、嵩山少林寺等地覆土坍塌，但文物本体暂时安全。 截至目前，河南省共有378家 A 级景区以及博物馆关闭运营，并且呢将游客妥善的安置好。全省 A 级景区没有人员伤亡报告。对于网友非常关心的文物呢，河南博物院发布消息说，馆藏文物都是很安全的，请大家放心。馆方在新馆建设选址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内涝的因素，选择在了地势比较高的位置，并且将建筑地基比周边路面垫高近一米，馆内近30年来没有发生过倒灌和内涝。 嗯，不过呢，从河南巩义北宋皇陵传来的消息啊，令人揪心。因为郑州许多地方的基站受损，文物局的通信中断，巩义地势低，受水患影响较大，土遗址将会受到极大的冲击。目前呢，巩义通信信号差，北宋皇陵的具体受损情况还在继续详查。 嗯，洪水来袭，如何将文物建筑的损害降到最低呢？专家建议啊，不断提高预报水平，能够有效的保护文物。针对我国缺乏文物保护单位防灾减灾专项规划现状，文物部门应该尽快启动有关规划的编制工作，在制定规划同时，还需要明确文物安全第一责任人，夯实文物度汛安全主体责任。 另外呢，在这次洪涝结束之后，河南文物单位可以首先解决内部的排水问题，同时在文物遗址附近建造花池。这种花池一方面呢可以美化环境，另外一方面又有着防洪的作用。 嗯，说到河南的灾情啊，国乒领队、中国乒乓球协会的主席刘国梁，虽然说人在东京奥运会赛场，但是作为河南人，他一直是心系家乡，为家乡遭遇的暴雨灾害而揪心。 刘国梁说，我是河南新乡人，家乡受难八方支援，看到那么多救援者和救援团队赶到河南，内心非常感慨，他们是平凡的英雄，他们是逆行者，中国乒乓球队要向他们学习，把他们的英勇大无畏精神运用到奥运会赛场上，升国旗，奏国歌，天佑中华，河南加油，郑州加油，新乡加油。 嗯，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奥运会啊。今天呢，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将会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举行。东京奥运会乒乓球项目比赛呢，会在7月24号到8月6号期间举行，共设置男女团体、男女单打和混双五个比赛项目。国乒在五个项目当中占据了1号种子的排名。目前乒乓球项目抽签结果全都已经出炉了，其中男女单打的抽签结果最令球迷们关注，抽签结果是孙颖莎迎战伊藤美诚、张本智和挑战樊振东。 嗯，和往届奥运会相比呢，近年来欧洲、日韩男单选手崛起啊，对国乒都构成一定威胁。日本名将伊藤美诚近3年来呢多次击败国乒选手，也被教练组锁定为头号劲敌。男女单打两枚金牌的竞争将会异常的激烈。 面对这样的局面，刘国梁昨天说呢，抽签结果并不重要，中国队的目标就是争金牌，中国队有争金牌的实力和信心，这呢意味着要战胜所有的对手，所以说某种意义来说，抽到实力强的对手价值其实更大，更可以激发队员们的动力。 嗯，近日河南灾情牵动人心，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捐款捐物。然而呢，一名叫做孩子王 DRAKSUN 的说唱歌手啊，竟用 P 图的方式造假，明明只捐了100块钱，声称捐了18000元，引发了网友们的质疑，把捐款当作作秀。 哎呀，其实在我看来，100块钱也行，只要是真心实意的捐，这个礼轻情意重，但是别 P 图啊，别作秀是吧？假的，说个假的数字就不太对了。昨天这名说唱歌手发布了微博为此事道歉，说承认自己这个捐款截图是 P 的啊，然后又随后 我说自己已经补捐了，但是网友还是不买账。有些人说您捐100也是心意，但 P 图造假捐款的行为很恶劣，不能让灾难捐款成为维护虚荣心的手段。 昨天下午呢，少年说唱企划节目组发布声明，即日起呢，孩子王就这名歌手啊退出节目录制。他也发表发文表示，他将会接受退赛，承担所有行为的后果。 嗯，好，在这个文娱资讯最后，咱们说这个热点话题吧。 嗯， 前段时间这个艺人吴亦凡的事件真是闹得叫甚嚣尘上啊。 嗯， 感觉所有的公众号都在关注这个事情。那么昨天呢，有这个详细的调查出来了，都美竹爆料知名男艺人吴亦凡性丑闻一事引爆舆论，双方各自拿出诉讼法律决一死战的劲头。昨天北京朝阳警方发布有关调查的情况通报。 根据警方调查，2020年12月，吴亦凡经纪人以挑选 V 女主角面试为由，约都美竹到吴亦凡家中参加聚会，都美竹酒后在吴亦凡家中留宿，两人发生了关系，还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系。赴约时呢，都美竹已年满18岁，并非未成年人，警方没有认定存在灌酒行为，但都美竹的手机确实被收了。 今年4月份呢，吴亦凡不再回复都美竹的消息，之后都美竹向好友诉说自己受到冷落。6月份，都美竹与好友刘某文女19岁商议在网上公开与吴亦凡的交往过程。在后来警方调查的时候，都美竹表示曝光的目的是为了涨粉儿，提升自己的网络知名度。 在都美竹曝光自己与吴亦凡的交往后，各路人员也嗅到了利益的味道，找上门来。其中一人是31岁的网络写手徐某。办案民警表示，徐某根据都美竹的叙述等素材进行包装渲染，大笔一挥就撰写了决战等10多篇微博文案。从7月16号开始，都美竹在自己的微博公众号上陆续发布这些文章，其中呢，个人的微博涨粉到了400多万。 那让人意外的就是，经过警方调查，这起风波又牵出了一个诈骗嫌疑人刘某，23岁。他首先冒充被吴亦凡欺骗感情的女性，骗得了都美竹的信任，获取都美竹手中的交往信息，接着是以都美竹的名义跟吴亦凡的律师联系协商的赔偿，最后再冒充吴亦凡的工作室跟都美竹去协商赔偿，并且在都美竹账户收到50万元转账之后，又向都美竹去索要退款。刘某被抓获之后，对其诈骗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该人已经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那么至此呢，都美竹与吴亦凡工作室互相指责的真相大白。而针对网友关心的是吴亦凡是否诱骗多名女性发生性关系，以及二人交往过程中及网络互爆的有关行为是否涉嫌违法犯罪，警方正在调查中，如果构成违法犯罪，那么警方将会严格依法处理。 好，北京时间8点43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好，下面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17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轮椅冰壶队队员严卓。我出生于1992年，曾获得2019年轮椅冰壶世锦赛冠军，2021年第11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冠军。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37年生死存亡筑长城。1937年是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极其黑暗、极其沉重的一页。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流离失所，大好河山惨遭践踏，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危在旦夕。1937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敦促蒋介石实行诺言，下令停止进攻西安。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随后炮轰宛平城。 中国首金奋起抵抗，全国抗日战争从此开始。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进行抗日斗争。 我起草了一份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我念给大家听一听。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日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葛安的希望与估计。 我建议以我们红军将领的名义给蒋介石发一个电文，表示我们红军愿意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命立即开赴抗日前线，誓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28日，日军猛攻北平南苑，次日北平失陷。7月30日，天津沦陷。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做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1937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以满腔的热忱向中国国民党、全国人民、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提出彻底战胜日寇的十大救国纲领。中国共产党坚决相信，只有完全的、诚意的和坚决执行这个纲领，才能达到保卫祖国、战胜日寇之目的。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主力在朱德、彭德怀领导下，相继挺进华北抗日前线。9月，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于平型关前线伏击日军，首战告捷。12月13日，日军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杀害30多万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占领南京的日军先后在燕子矶、草鞋峡、鱼雷营、煤炭港、龙江口、中山码头、下关、大方向、临各寺、汉中门、江东门、上金河、雨花台等地，制造了多起被害者达数百、数千乃至数万的集体大屠杀事件。 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 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新民办买张大票，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现在视频棒棒就传起来，现在是三号王明，四号正，王明在四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十七名中国队以七战七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好，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雍丽，今天为大家讲述抓斗大王包启帆的创新之路。从码头工人到技术骨干、企业带头人、物流专家、国际标准的领衔制定者，在众人眼中，抓斗大王包启帆的人生充满惊叹号。而包启帆自己认为，他只是从未在平凡的岗位上画上创新的句号。上世纪70年代末，包启帆还是码头上一名普通修理工，但改革开放的春风给他带来了半工半读学文化的机会。他把学到的知识用于工作岗位，发明了起重机、便捷面卷筒，使钢丝绳的损耗从过去1个月换3根减少至3个月换1根。前来交流的日本专家告诉他，这个技术可以在日本申请专利，由此拓展了包启帆的视野，增强了他搞发明的兴趣和信心，也开启了他不断创新、昂扬奋进的人生历程。1981年，包启帆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毕业，受聘担任南浦港务工艺科工程师。那时码头上木材装卸全靠工人下仓，人力捆扎，险象环生，事故不断。这让包启帆开始潜心研究抓斗技术。经过3年的不懈努力，包启帆与团队发明出双锁门机抓斗，并形成一套完整的木材抓斗装卸工艺系统。有了木材抓斗机械，不再需要工人下船舱用人力去捆扎木材，上海港此后重大伤亡事故率大幅下降，装卸效率则是提高2.67倍。木材抓斗投入使用后，包启帆又把目光瞄准铁老虎，成功开发出一系列新颖的装卸工具，实现了装卸工艺流程的变革，使得港口装卸从人力化迈向机械化。这些成果在30多个行业的1000多家企业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出口2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启帆也因此被誉为抓斗大王。包启帆说，我的初心就是要用创新造福职工，对工人兄弟的真挚感情是我实现港口由人力化向机械化变革的原动力。在他看来，岗位可以变，初心不能忘，宗旨不能变。企业哪里不安全，哪里效率低，哪里质量要提升，我就在哪里动脑筋搞创新。从业40多年中，围绕码头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和节能减排的新需求，抓斗大王包启帆的创新版图不断扩大。1996年，包启帆任上海龙武港务公司经理，提出中国港口内贸标准集装箱水运工艺系统理念，在1996年12月15号开辟了中国水运史上第一条内贸标准集装箱航线。进入21世纪，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